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啊，咱们聊的这本书啊，是咱们很多球迷都非常追捧的一本书哈，最近听说都快卖断货了哈，它的名字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球星》。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它的这个作者之一吕楠，你好，吕楠。 大家好，我是天下足球的编导吕楠。 哎，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新城出版社的李武，李老师你好。 您好，然后我是京出版社的编辑李武。 哎，今天聊的这本书哈是跟球星有关系。说实话呢，我确实不是一个球迷，但是呢，确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于足球不但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突然也有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我身边那些同学们他们追求那种回忆哈，包括一些青春往事的回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哈要聊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足球的这种情怀和当年这种青春岁月的回忆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作者哈，今天是非常漂亮的吕楠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吕楠呢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王牌栏目天下足球的记者哈。 是 天下足球我想很多的球迷都非常的熟悉哈，它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一档王牌栏目，创办于2000年11月27号，而且是每个周一晚上的7:30都会在 CCTV5 播出哈。这16年来应该说呀，近百部的这个球星纪录片，记录新世纪的球星时代，也是这个足球时代哈，陪伴了很多很多球迷的成长。李老师应该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是吧？ 对对对，我是看着这节目长大的。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李楠这么美哈，而且这么年轻。哎，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哈，因为当时我跟李老师交流这个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来的这个吕楠老师是多大年纪的先生？他说不是男的，是女的，是姑娘。我说啊，姑娘也会喜欢这个足球吗？哎，我就特别好奇哈。吕楠先跟我说说哈，你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 其实我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带着我一起看球，就是从世界杯的时候开始看世界杯、欧洲杯，1996年、1998年，然后每年2002年，每年都在追随，等于是我爸爸把我带成了一个球迷。包括现在，我跟我爸爸一起看球，还是一件让我最开心和最快乐的事。大家可能都觉得我爸爸像，比如像70多岁了，夜里现在2、3点钟这个欧冠夜里的比赛发生在夜里，我爸爸还经常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哎，夜里要不要我叫你起床，我们一起来看球啊？”所以我觉得足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家庭的温暖，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已经一点一点的融入我的生活中，再也离不开了。 这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啊。那李老师呢？李老师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足球的？ 我是初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有踢球这样的，当时那个场地也条件也很差了，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泥泞啊，然后没有草皮，那会儿根本没法奢望这些东西，在那样场地条件下，大家小伙伴一块踢球啊，那会儿买各种球衣，就是皇马、巴萨，就是那个米兰、AC 米兰，就是当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如果而且就是说从球迷圈子里面，如果他是对意甲或者意大利特别有感情的话，一看就是肯定是个老球迷，因为我 在那个中学时代，正是意甲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意大利的球迷，包括他们中央电视台的好多知名的主持人、体育解说，好多都是意甲球迷。 哦、 对，他们都喜欢这个足球这个比较久这样的。嗯。 所以你现在也如愿以偿了哈，能够天天跟足球打交道。 嗯、对，就是能跟天下足球在团队合作也是特别荣幸。另外的话，也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球迷身份，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嗯 嗯，说到写这本书哈，我特想问问吕楠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这里面全部是你们采访过或者是记录过的，在片子里呈现过的一些球星。 对，是的。 嗯， 其实这个事儿啊，一五说可能那个更有权，对，更好一些。但确实是这些四十位球星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片，或者有些即使没有做，但可能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马上就会做到涉及到的人。而且这四十位球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满怀着感情去对待和曾经跟他一起有很多回忆、很多经历的人，所以把这四十个人呈现给大家，其实，曾经在我们的片子中已经给了大家一种回忆，但是我们又很想通过一种文字，因为文字和视频永远给人是不一样的力量，也给人是不一样的回忆，所以想用一种更永久的方式吧，那个留给大家。 嗯，也留给你的这一段。工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来也确实发现，当我们20岁的时候，可能你去回忆一个往事，回忆一个人，到你30岁的时候再去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往事，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情，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情愫。所以这本书也许现在大家看是一个感觉，可能希望也许几年后当你重新翻翻这本书，可能又回忆起了几年前的往事，几年前的哪个人，几年前跟你一起踢球的兄弟。我想文字可能拥有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吧。 哎呀，说的真好，特别有情怀哈。咱们来听听李老师哈，李老师说说他的缘起吧。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天下足球这个节目有很多出彩的点，就是最出彩的其实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球星纪录片，就像李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因为很多这些，因为当时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来看他们节目，是我大学时期才有的。然后那会儿我在看他们片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好多同学爱踢球的、喜欢体育同学，都是他们网，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家开始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嘛，都会在网上去把他们片子下载下来，存在自己的那个电脑的硬盘里面，就是有时候会随时翻出来看这样的。就是而且他们片子都做得非常精良，很催泪的那种，因为他们不是和一般的体育节目还不一样，他们是不是说以新闻资讯，当然资讯类的有，但是他们这些纪录片好在是把这个情怀和对球星这种感情演绎的会很好，然后音乐啊、文字啊都是很潸然泪下那种。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因为是正好是我们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正好是天足15年，因为15年有这么多的积累，一些好的素材的一些积累，有做这么多精良的片子，然后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整理收集，然后里面因为好多精彩的解说词啊，因为当时一些精彩的配乐啊，然后都可以在书里做展现，还有一些那个选了很多图片，因为我们将有400张图片，一些球迷他最著名的一些高光时刻，就人生最华彩的那一段，可以都在我收到我们书里面。还有就是因为书这个载体本身是它是一个平面的，然后是一个它是不立体的，但这本书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觉得后来大家反响比较好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说我们用二维码给大家导入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链接，大家扫二维码的时候就可以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在看那个贝克汉姆这篇幅的时候，我们二维码导出的是 Because of You，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天竺为小贝这个背影这个纪录片特意配的音乐。那音乐其实这些好多音乐都是因为天下足球而出名的，因为我们在找这些音乐网站找这个那个音乐的时候，下面有好多大家留言，好多都是说在天下足球看到这个专辑片里面音乐，就找到这个音乐平台，哦，这是天竺里面用过的，都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球迷都说啊，原来天下足球是一档音乐节目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是你可以看图片，可以读文字，还可以听音乐，就是有音乐给你伴读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把大家那种对球星的这种一些情怀，对自己青春这些回忆，这种感情上的寄托，我觉得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嘛。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一听这个 Because of You。 是不是？来，我们来听一下。一段这个 Because of You 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在 CCTV 五看到的一些画面哈，尤其是一些球星他们那个瞬间精彩的展示哈，华丽的转身，还有那种呐喊的尖叫，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镜头的这种拼接哈。我想这个吕楠最有发言权哈，是不是都很多出自你之手 啊？确实有一部分，因为刚才当这首歌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也是把我带入了一种回忆，我也真是想起了我当时制作这个专题片的时候自己当时的那时那景吧。其实我们第一次制作贝克汉姆的时候是贝克汉姆离开欧洲的时候，当时做的第一部贝克汉姆背影的这个专题片，到贝克汉姆最后退役的时候，我们又做了第二部那更长的一个专题片贝克汉姆。因为贝克汉姆是当时创下了我们天下足球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么一个绝对巨星的板块，确实一个是因为贝克汉姆的个人魅力，也确实 长得很帅哈，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 对，没错，一个是贝克汉姆这个人确实很有个人魅力，因为我们也是在几次贝克汉姆来过，后来来过很多次北京，然后也是我当时去跟拍了贝克汉姆，随着他整个中国行程，是一个 是跟拍。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 好多。你是不是当时就没有朋友圈啊？如果朋友圈，你简直就刷爆了。 确实是一路一路就是受到那种欢迎吧。我觉得在球星里可能是。很难说再有谁和贝克汉姆来相提并论了，包括贝克汉姆现在退役了，那引发的这个热潮其实依然不减当年。怎么说呢，就是贝克汉姆他一个是他个人的魅力，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对贝克汉姆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包括我们选择这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当时我们有就是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选择更对选择一首歌更适合他的，然后当时为小贝选的就是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后来很多人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一响起就觉得它只能属于小贝了，已经无法把它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太爱他了。 对， 你们这歌是怎么选出来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音乐编导， 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导，当日平时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积累，包括我们自己做每一部专题片的时候，可能平时日常就会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就会把它留下来，然后在真正的你去做一个人的话，就会想，哎，这首歌是不是适合他？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还真不是我选的，是我们的那个音乐编导，一个叫康冲的编导，然后选了这首 Because of You。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是经典。 哎呀。也是你当年青春岁月的回忆和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哈，刚刚开始 做这个 体育这一块的工作， 对 啊，了解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可能你刚刚说陪着贝克汉姆 对、 啊、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当时看到大家那种热情的程度哈，你自己是不是也都没有想到？哇，你觉得自己在他的身边有怎样的感受？ 我觉得。足球场其实就跟人生一样，球员每个球员身上都有一部传奇，那贝克汉姆就上演着他的伟大的传奇。最喜欢贝克汉姆哪呢？对我来说，贝克汉姆是一个体育明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娱乐明星，因为他引发的这个轰动， 对， 他甚至现在包括参与电影，包括他有一个明星太太，然后明星一家人，她漂亮的小妻女儿小妻，然后一切都是话题，一切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他是什么，我喜欢他是一个球员，喜欢他是一个敬业的球员，即使他身上有着娱乐明星的光环，但是在他退役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加里内维尔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希望如何被人铭记？贝克汉姆说，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个球员。我觉得就这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触动。最后当我们做贝克汉姆纪录片结尾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我写在了我的那个片子里。因为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我也希望它能打动其他的球迷和其他的听众观众。 其实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目的。我在采访你们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下豆瓣还有各种书评吧，网上的很多的书评，我就发现大家对于这本书都非常高的期望，而且确实也是意外之喜，他觉得是天下足球送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对，因为确实是天下足球15年了，15年对一个栏目来说真是很多辛酸往事吧，就是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辛苦的回忆。像我没有跟随这个栏目的15年，在我们的栏目里现在只有我们的制片人，他是从第一期节目就开始跟随天下足球，其实也是他的青春，到一个报个小内幕吧。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触哈，也确实想到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真正的这个同学球迷哈，男孩是怎么去追星的哈。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啊，它的封面一上来呢是12位球星呐喊的那个表情哈，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把我们像时空穿梭一样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这个李老师作为编辑哈，当时怎么设计的？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体育这个事情嘛，就是特别像足球，就是很给人能带来冲动和激情这样的一个调性的，所以说我们的封面在选择这些球星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在球场上这些呐喊的动作，一般都产生在进球或者自己进球，或者和那个队友一起庆祝进球这样一个很开心激情四射的这样一个场面。对，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书里另外一个设计就是说有明信片，刚才跟依兰老师在台下我们在聊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话就是说会勾起像特别像我是80后嘛，就是一个青春的对自己中学时代或者大学时代一个青春记忆。另外这明信片我们设计的话上面写了两段话，一段就是我想的，一段是我们那个天主制片人陈文江老师想的。就是我们那两段话其实也是想大家我先说一下内容吧。两段话我们就是 第一段话哈，是那些年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对， 好深情的一段话。 另外一段话就是说，那一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我自己在使用这名片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当年一起，我有一起的兄弟，对，这本书我自己也送给我的自己的朋友，就然后我会在名片上写一些祝福的话，然后送给他们。而且就是说，我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书在上市之后有很多的大家留言评论，都是一个人有时候一个人买不只是一本，有2本、3本、4本的都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朋友，就是这样，因为也很感动。我觉得大家是不但是自己在回忆自己青春，也是把这个青春的这个回忆和祝福送给了自己身边的人。 嗯， 对。 而且这个明信片，我觉得它做的很精致。比如说，那些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它的右下方是一个旧球鞋，哈。 对。 这个球鞋，我觉得是什么牌子的？我感觉特别像耐克的，是吧？ 不，那个应该。对，应该是双星或者回力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为了选这个球鞋的时候，我还自己在朋友圈做了个调研。我说因为每个区域的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球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踢用的鞋主要是双星的鞋，但一些可能条件再好一点的，大家我听到有一些土豪的朋友说当年都是耐克阿迪这种的，然后还有回力，就大概就这些牌子。 暴露年龄了啊。 然后那个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呢，选取一些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最能引起大家这个共鸣的一个款型。对，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球鞋在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做过这样调研才选了这样一鞋款再放在上面。 确实这个看到这双鞋，你就会突然一瞬间就是你的回忆就会定格在当年踢球的那个日子里哈。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旧的皮球还有旧的球鞋， 它有第二张呢，是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就是右下角是一个旧的皮球，对， 对， 那种斑斑驳驳的都已经被踢的上面的颜色都掉了。 对对对对，因为他给我自己个人最直接的回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帮男同学踢完球之后，因为像我们的球鞋呀、包括那个足球都是放在课堂那个最后面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上面可能都是泥泞的，然后那个斑驳的，然后很旧的这样的，其实就跟这个名片里面展现状态差不多。就是这有些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生活化，有我自己或者说还有我们那个跟陈老师，因为这个项目好多脑筋都我们俩都，然后那个就是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回忆在里面。 对 对 对 对。 嗯，那你对于足球就是有怎样的感受？包括说，刚刚聊到贝克汉姆，小贝是吕南心中的这个男神啊，还有就爱得不行的那种。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最爱的是哪个球星？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贝的。因为点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我后来想了一下自己对这个球星的偏好，因为我也喜欢那种长得好看的，虽然我是男生啊，但是是好看的，但是在球场上，你喜欢他肯定是不是因为他长好看，因为他球场上的潇洒率性，而且小贝的话，我觉得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因为他是英格兰队的队长，然后就是也有很多职业生涯很多高光的一些时刻，就是他职业生涯是很成功的，而且就是他就像李楠刚说的，就是说他很坚韧。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知疲倦，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抱怨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毛病，然后我觉得也是球场上也是很楷模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还挺喜欢的。而且 其实大家都在说追星追球星哈，就是喜欢球到底为什么喜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哈，更多带出的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这种偶像更多的是热爱他的精神啊、 对， 当然对于你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帅气啊。 也有精神更多一些。 不知不觉哈，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哈。确实我觉得吕南聊得特别的生动哈，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球星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哈，也让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很多人那么的喜欢足球，热爱足球。谢谢你们， 谢谢 一丹老师。 天堂的第三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